开始了，开始了。 这个开头我们已经录了第三次，因为我实在睡眠不足。 你真的睡眠不足？ 我昨天六点才睡，就因为赶案子。 六点早凌晨六点才睡？ 对。 你真的很夸张哎！我知道了啦。嗯。最近好像是天蝎座满月嘛，所以说你晚上比较有那个天蝎座的那个能量场会进来，对不对？ 过了还是会这样子， 已经过了，已经过了一阵子， 我一整年都这样， 已经过了一阵子了，就是因为我是你朋友我才这样讲，这样子比较安慰到你。 开始结案之后，就真的会作息非常正常， 你就是需要人家鞭策你。哎，你早上时间都在睡觉，如果你把作息调过来，你早上时间做案，你晚上一样可以正常睡。 很多人这样跟我讲，当然。我有试着调回来过，然后但没不出多久，然后就开始又恢复这样子。 但我好像可以理解，我身边那种有跟艺术相关行业的朋友好像都这样。他跟我说，他们都说晚上他们比较有灵感， 确实会比较静得下心。可是我有时候会想说，这是不是一个借口？就其实根本就不会 哦，你会得罪很多人。好了，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突然 一刚开始就得罪人。 那好，我叫王，来来往往的王，然后这是我的本名，因为对家里的族谱，全家的同辈的人中间的名字都是王， 真的很特别，非常特别。相对来说，我的名字就比较无聊了，我叫七七，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这个字。啊，我也不是族谱，基本上嘞，就是我妈翻字典。 翻字典， 对， 很酷哎。 他那时候就是我爸问说女儿要取什么名字，然后他就给了我爸两个字。嗯，我就问我妈说，哎，为什么这两个字？他说，哦，他翻字典，他觉得这两个字他看最顺眼。嗯，就是比较草率一点啦。 也还好啦，可是我觉得很好记，而且大家都叫琪琪，蛮可爱的。 哦，真的哦。 那我们是。欸，大家都说公司，就从以前到现在都会说公司同事不能当朋友。 对啊，所以我们 就是， 我们就没有听人家劝啊，才会搞到现在这个田地嘛， 这个地步， 没有在听人，对，没有在听人家的建议啦，有没有？从来没在听的，就是。欸，我们 是以前公司同事啊。 对啊，我们一转眼很久了，七年，好夸张哦，七年啦，我一直以为只有六年呢。 差一年， 哦， 一毕业开始就 认识。哦，真的嘿，啊你有养吗？ 养 了吗？七年之痒，养很久了是不是？ 没有， 养很久了是不是？你对我不耐烦了是不是？ 我刚刚 你是不是 公司开会？ 太烦了， 我刚刚瞬间不知道要接什么。 我就叫你早点睡，自己那么晚睡， 哦， 真是。但这个 podcast 很久了，因为我们很爱聊天嘛，聊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有时候有人在旁边听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就觉得说搞不好可以做一个记录。然后我大概说要做这个 podcast 已经讲了两年了吧， 太久 了。对，然后我就一直说哦，我们去买麦克风，就大概拖了两年。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我朋友就问我说，哎，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弄？我说，啊，等我去买麦克风。然后他们就说不用，你把手机拿出来录就可以了。 先求有， 再求好。 确实啊，很多人都用手机开始录， 真的。 那我们就开始录了， 躺在床上就开始录了。反正就像聊聊天嘛，反正对啊，聊聊天，我们平常也就聊聊天。 对，但我一开始会想说，还是来拍个 YouTube， 后来想说啊，不要这么麻烦。我之前拍过，其实出去玩都在拍 Vlog，然后剪完一集之后，永远没有下集。 对啊，底下的人都不耐烦，请问下一集什么时候 会放？请问下集什么时候来？ 喜利哈喽，到底有没有要放？ 到底什么时候要来？ 根本就不会放，就是这么懒一堆素材。拜托，我们去日本已经过五年了，哎，三年还四年？ 但现在在回看的时候，就想说，哎，还是不要剪。 对啊，那时候我好像也胖，算了，你就把它 cancel 掉吧，算了。对啊，然后我们俩的音频好像都偏低，所以说，大家可以睡前听，好像也有一点催眠的作用吧，对吗？ 听到睡着，然后永远听不到后面。 对，至少就是比较低来说比较催眠啦。 但是一开始都不知道要录什么，欸，就我们有很多兴趣，但是都不算那种很专精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听那种什么专业见解解析， 对，可能不是我们节目的调调， 没有，我们就是在闲聊讲讲干话这样。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俩都很爱看电影，我们很爱看电影，很爱追剧，也不一定是追剧啦， 看影集， 看哦，影集也喜欢， 很喜欢。 对，但是我们的影集不是全部都是那种偶像类型的，对啊，我们俩其实各有 各有自己喜好所在的。然后我们两个很爱看展览，我们两个很爱去博物馆，超级爱， 美术馆之类的， 对，美术馆和博物馆， 听起来很那个，很装逼， 对，但是就是很爱， 就很喜欢去晃晃的。那你会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片？ 什么类型的片子？我比较喜欢看悬疑耶，比如说悬疑啊，然后 对，你超爱看鬼片的 啊，悬疑跟鬼片都超级爱、嗯，但是我也会看商业大片了，也爱看英雄片，但是悬疑跟鬼片我基本上都会去看，那英雄片我会挑，就是有几个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对啊，那你就比较不一样，我记得你不看鬼片。 我很怕鬼片，我可以听，但我是视觉冲击就不行。可是最近有开始，就是这一年有在想说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我不相信， 我 绝对 有开始看， 我 有开始看鬼片。 你看哪一部鬼片？ 最近看的一部就是夏日宴吧。 那个不算，我觉得那个 惊悚片，我觉得惊悚片对我来说就有点 过了吗？这样子你还跟我说你敢看鬼片？ 我慢慢进步好不好？ 惊悚那个不算了，那个就像邪教。 那不然你说哪一种比较像是鬼片？ 它就是它的定调，它的那个它的定义，它不是都会分片会分类吗？ 对， 它分类就不能只有惊悚，就是要有恐怖片、鬼片。 我有看咒怨的预告，我想说好，我先来试试看咒怨的预告。 你看预告，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我那个小孩一出来，我被吓疯。 但那个小孩从头到尾就是只有发出一个声音而已，就是啊。 我觉得他可怕的是他出现在你的日常，就是比如说床底下、棉被里啊。 对啦，因为他那个。反正那个电影的那个导演最擅长就是去堆叠那个惊悚的那个效果、啊、最近台湾那一部鬼片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惊悚效果堆叠的还蛮气氛啊，氛围堆叠蛮好，所以有小红就那部咒啊。 哦，你有看对， 但是我看了我觉得不太舒服啦。 怎么说？很多人这样想， 我不去说好不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好不好？但就是不喜欢这部片电影的人不要骂，就是每个人想法不太一样。 平常讲话完全不 是啊，对，真的不是。我觉得他的剧情稍显空洞啊，啊，有一些地方他没有解释得很清楚，可能是哦我不太懂。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气氛的营造跟他的这部片的那个动画做的还不错。 嗯， 就是我觉得他知道我们台湾这个恐怖片的短板，比如说。之前有也是小有名气的，比如说《红衣小女孩》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些电影其实前面也都演得蛮好。我觉得他们的共通点就是，我看台湾恐怖片常常会出戏，就是他们每次鬼出现，我都觉得我在打电玩，就 太夸张。 对，我觉得他们的动画就是，做的就很像电动的那种，就你就不会觉得恐怖，你就我真的觉得我在打电玩。但是《咒》这部片，它鬼出现的这个场景非常非常少， 嗯嗯嗯， 他好像就 营造氛围是不是？ 对，他都用去氛围去堆叠那个刺激紧张感。你一直以为有东西要出现，有东西要出现，但他其实最后没有，他到最后真的有鬼出现，大概就最后30秒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就给你看那个鬼的那个脸，但是就他的动画很短，所以也不会让你太出戏。 哦，所以他现在他会这么红，可能就是因为他跟以往台湾的鬼片不太一样，就是他的。可能剧情啊特效都进步很多， 对，他的那个恐怖的氛围营造跟他的音效，他的音效还蛮，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不舒服？ 不舒服就是他的那个他用了很多画面来讲故事， 嗯， 然后他用画面讲故事，然后他用因为他正在讲一个邪教嘛， 嗯， 所以就那个邪教整体的氛围会让人觉得很不安，可能就像你讲的、啊、就是太日常了， 嗯， 有一点日常。但是我觉得最让人不舒服的不是咒、欸、就还是我觉得你现在要说这几年让我看过最不舒服，我看了之后真的心里那会有一个很堵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其实是萨满、欸、 说韩国跟泰国的那部电影， 对，哦，那部超级不舒服的。 怎么说、 如果没有想就是没有想被爆雷的朋友，就真的这边地方可以先暂停，可以再往后拖个10秒钟的时间，可以拖就是避开这一段， 十秒就讲完了， 对之类的，因为没有想讲太久了。因为萨满他主要在讲，我觉得他也在讲那种宿命的概念， 嗯， 就讲说一个萨满的家族，然后一个姐姐原本想要躲避萨，因为他们就是萨满的这个能力是世袭的，他想要躲避萨满的这个工作， 嗯， 因为你如果你必须接下一杯萨满的话，你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你就是你的职业就叫。萨满就是女巫、 oh. 可以吗？你就每天必须要在你们家里面那个就是那个宗祠那种庙那边，你要每天就是拜拜，你不能有自己的工作、嗯、不能 不能有自己的自由恋爱或什么之类的，就很局限。所以他为了躲避，他就用了一些伎俩，故意把这个萨满的职业世袭给他妹妹。所以他妹妹就变成说，他妹妹从小其实一直以为哦，他很就是可能比较不幸运吧，但是他也不能直接讲出来，因为没有办法自己有自己的人生。那因为不是姐姐就是他，所以他只好去接这个工作。大家之后才发现，其实是他姐姐用技巧把这个东西丢到他身上。对，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个姐姐的女儿没有逃过，姐姐的女儿应该是接下来必须要世袭的。对，但是状况更糟的是，他有这个能力，但他从小没有受这样的训练，他就变成你有萨满能力，基本上你就像一个容器，就是有东西可以上你身嘛。所以让人觉得最不舒服的是，你就会觉得这个女儿她怪怪的，她会常常被各种灵体上身，然后你真的觉得那个鬼就在玩她。她故意找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然后正常很漂亮，然后很年轻，大概我觉得看起来就20出头吧，邻家少女，然后身材超好的，然后真的就是被玩，她就莫名其妙被上身，然后做一些很诡异的动作，哎，那鬼真的就玩她，就是讲一些十八禁的， 哦，就是玩她。 正式玩他，他就会那个时候就是他爸爸刚死掉个没过多久，他之后他就被他的那个公司开除，所以被公司开除之后，就有人帮他打抱不平，说，哎，为什么他们家有遇到这样子的困难，你为什么这个时间开除？他说，啊，那老板说真的不是我要这样开除，因为他真的太夸张了，他还给他看监视录影器材，发现那个女生每天晚上都带不同的男人到公司里面，在就在办公桌上就是做那件事情。每天都不一样的，然后女生完全毫无记忆，就是你会觉得很难过，一个漂漂亮的女生，这也不是她的本意，然后她完全会没有印象，完全不知道，然后每天这样跟不同的男人这样子，就对，看得很不舒服，非常非常不舒服。 所以你不舒服的点是她的，你觉得违背她的本意，不是她的 没有 鬼出来的时候让你感觉不舒服。 没有，不止，你可以去看这部电影，如果你敢的话。她不止这个东西，她还有就像你讲的嘛，太生活化，他演得更生活更写实一点。他到后面就是为了他妈妈，为了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找了比如说找法师要来处理啊，然后你会看到他们人性，他们为了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不顾别人的这种的 这 个利益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你看到人性的这一面，然后你会看到很多那个恶鬼很可怕，他们最后还把他们家狗煮来吃。对，然后因为我怕有人没看过啦，所以就是不想讲太多，但是如果有朋友想去看的话可以去看，因为其实还算蛮成功的恐怖片，但是看完之后真的会有点不舒服。我看完之后好像喝了一杯新冰乐吧，就是你需要一点甜的。对，你不是哈，好吧，是可能是借口，你可能需要一点甜的东西让自己开心一点。 好啦， 对，啊， 但如果有跟我一样不敢，就是还没有那么爱敢看鬼片，但是可以用听的话，因为我表姐她都会听有声书睡觉，然后她听有声书都是听那种恐怖悬疑片睡觉，我觉得她很厉害，她竟然可以这样子入睡。 对啊，我觉得我也是，欸，我就是睡觉前我会去听，我很爱听悬案，然后爱听对恐，我听比较多是悬案啦。对啊，我很夸张，我小从小就喜欢，小时候大家可能在看什么魔法秘鲁秘鲁嘛， 有你有说你没有看过骷髅魔法师 哦，对，我没有看过，我都在看柯南，就每一集都看，漫画 都 看, 柯南 都看，对啊，就是喜欢看这种比较悬疑的，然后我睡觉前也会听悬案，我觉得还蛮好入眠的。 那你最近有听什么悬案吗？ 哦，最近听了一个蛮特别的悬案因为这个案子感觉就不是，就是已经没有结论了，因为当事人就是可能的嫌疑犯跟这个发生命案的这个死者都已经死掉了，所以警察其实没有办法去真正确定的去推论说到底事实是怎么样，因为当事人都死掉了。 嗯， 对啊，而且他我记得是去年才发生的一个案件，就是美国的那个网红的命案。 嗯。 啊，可以跟你分享，可以帮助，可以让大家当那种睡前 好入眠， 好入眠吗？你觉得 当大家的有声书 比较刺激的这个床前鬼故事， 可以啊，你可以说说看 悬案故事。那就像我讲的，这个东西当事人之后都死掉了嘛？这爆雷了是不是？哎呦， 没关系，大家还是想知道故事吧？ 啊，什么？广播没有想知道， 就直接 根本不想知道，他说啊，都知道结局了，真是。好了，大概讲一下好了。 反正搞不好大家有看过那个新闻啦、嗯、就是美国的一对网红，一开始那个网红是女生，女生叫什么、啊、糟糕，因为没有，我没有准备讲稿，所以有点忘记她的名字， 就叫网红好了、网红女， 一个网红女， 网红女 来，网红女基本上来说她才22岁，我记得1999年生的吧，很年轻哎、欸，怎么夸张， 很年轻， 但是她算是，她其实我记得啦，她一开始也没到这么红，我觉得她好像死掉之后更红，反正呢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啦，然后22岁的时候他一直陆续年轻的时候一直有在拍影片、嗯、因为他个性很活泼，然后就在网络上分享一些他的日常，然后因为他长得很漂亮，然后就笑起来很甜，然后身材很好，就邻家女孩那样子的风格，所以就啊金发的女生你也知道、嗯、很有魅力，所以他就有就是红了一阵子，然后他就慢慢创立自己的工作室啊公司啊，然后慢慢就越来越有名，就是声望越来越高，就是他我觉得整体就是事业上升期了，然后他有一个大他一岁就那时候也才23岁的男朋友、嗯、桌边未婚夫、 哦、很年轻耶， 对，他们就想了一个新的企划案、嗯、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的可能一些手边的这个钱都把它处理掉，就是累积了 一些钱，然后想要来做一个公路旅行，但其实在美国蛮常见的， 嗯， 对，做一个公路的旅游，然后就边玩边拍这样子，然后这个故事通常开始就是都是从一个报警电话开始讲起来、 嗯、 一刚开始就是警察接破一个线报，就有一个人打电话来报警说哎、欸，他在路边看到一个男生在对一个女生施暴、 嗯、 就是一直在他还在特别强调又一直在赏他巴掌，然后那个警察就问说那你看得到那个就你知道那个他们在哪里吗，他说他们已经开了一台车，一台白色的厢型车已经走掉了，但是他知道是往哪一个方向走，但是他看不清楚车牌，但他把他那个车子的外貌讲得非常清楚，他说隔了一段距离，他说怕那个女生会有危险，请警察可能要注意一下，那警察知道之后他们就开始在路上寻找，顺着这个报案人讲的那个方向寻线早就真的在公路上发现了那台车，疑似啦，因为也没有车牌，他们就原本远远的跟在后面，然后快要靠近的时候突然那台车暴冲去擦撞旁边的护栏、 嗯、 然后就停下来，然后警察一看到他们暴冲擦撞护栏马上就鸣笛了，然后鸣笛之后他们当然赶快停车，然后就警察就下车赶快，因为觉得说有可能暴力事件嘛，就刚刚这台车来做这个动作，所以就赶快下车之后从这个窗户看下来就是看到一男一女在这个车子上，然后男生是这个驾驶，然后他们就赶快把车窗摇下来，然后就看到那个女生明显就是情绪不稳定然后在哭，然后但是他们两个都挤出笑容，然后女生就一直在道歉，然后那个男生就一副就是这个女生刚刚去抓我的方向盘， 嗯， 然后抱歉，然后男生也道歉，就撞到这个护栏这样子。但那个大家都知道，警察今天会拦下他们，其实不主要是因为撞护栏，主要是因为他们可能是报案人讲的那个暴力事件嘛。所以就警察第一个动作当然是请这个女生先下车，先隔离这两个人嘛。所以女生下车之后，你就会可以看出她的情绪就是不是太稳定，虽然一直就是很努力想要压抑，然后笑笑的，然后他就开始问说你要不要讲、哦、你们两个发生什么事，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因为那个女生的样子，为什么可以看到，因为那个网络上有影片啦，就是警察的那个肩膀上一定会放的那个就是他们录影的，随时都有在录，然后就看到那个女生就是她的肢体语言就很明显，就讲话就是结结巴巴，不是很有自信，然后她的这个肢体语言全部都是向内的，就交叉手臂，对，交叉手臂、嗯、然后整个都向内，然后警察在问他们俩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有点自责说哦，因为他常就是今天跟那个男生吵架呀，然后就是因为他可能情绪不太稳啊，就很自责啦，一直在说都是自己的不好，然后结果在警察问到说哦，你是什么工作什么之类，你很明显看他的这个肢体语言会变不一样，他的身体就打开了，就变成他在讲他的工作的时候他就变得很有自信， 嗯， 然后就他本身应该是这样子，但是他感觉在情感这个方面就是比较身心敏感，而且看起来就是很不自信，尤其是跟这个男，他在叙述他跟这个男生的状态的时候，所以警察这样听看起来没有暴力的状态，所以就先让他在旁边休息，然后转过头去问这个男生，然后这个男生很明显你可以感觉到他的控制欲很强，他就想要掌控事情，他在讲话的时候他也是说啊，是这个女生，就感觉把错要往这个女生身上推了，这女生情绪失控啊，为了控制她呀、啊，就让她不要碰方向盘，所以刚才这样子，她有没有跟你说是她的错？她还这样子问， 对，就是你可以看出他们俩之间的性格的这个差异。嗯，那如果警察其实这样讲一讲，两方都没有说出什么什么有危险的这种字样，所以只好就放他们走。那有这个插曲，那警察的其他局那边就有备案嘛，就过没多久就收到这个女方的家长的报案电话，就说女方失踪了。为什么失踪？因为男方就是那个他的未婚夫已经回到他们家了，但是女方一直没有回家，而且男方的家人180度大转变，因为他们两个他已经是未婚夫了嘛，所以两家人其实之前的交流是很 close 的。嗯，但是他就突然说，哎、欸，你儿子回家了，为什么我女儿还没回家？你们是那就是他们男方的家人都不回话，完全没有联系，就是没有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很奇怪啊。就平常交流很正常，为什么一问到我女儿去哪，你们都不讲话，是怎么回事？ 很奇怪。 对，非常奇怪。所以他们最后只好报警，说我女儿失踪了。然后 警方就开始搜查，就搜查的这个结果，最后在这个他们露营区的，就因为那女生沿路都会一直拱，就是放她的影片上传嘛，在他们原本最后一个露营地的那个附近，就是荒郊野岭嘛，就找到这个女生的尸体。他已经死蛮久了，一周了吧。他死因初步推判是勒毙、嗯、被勒毙。那当然第一嫌犯就是 男朋友 就未婚夫、嗯、未婚夫就被警方送去侦讯。那果真侦讯完之后有很多很奇怪的地方，就是那时候他把时间轴画出来，那时候报案完之后过了几天之后，这个男生居然有飞回他们就是之前住的地方。那他就问说，为什么你会把女生丢在这露营地然后你先飞走。嗯，他给的说法是说，他之前就是他跟女朋友自己租了一个就是仓库。嗯，然后他说他们因为旅行之后资金不足，想要把仓库退掉然后拿一点钱。那我们之前都租过仓库。 对啊， 我觉得我不知道美国可能比较贵吧，但是我觉得不可能多少钱呢、欸、因为台湾的仓库就是你根据你要租的 size， 其实一个月 借口的， 对，一个月其实没有多就几千块、嗯、就没有多少钱， 可能美国吧，我不知道他们的那个流程、哦、 但是我觉得拜托也不可能贵到哪里去啊，反正 anyway 他是用这个借口、嗯、啊，警方也因为你没有直接证据嘛，你也没办法扣留他。然后这个男生他做完这件事之后，他又飞回去飞回那个露营地，要找他，好像就是要找他女朋友、嗯、然后结果他还飞回那露营地找他女朋友，结果很诡异的是，他当时飞回去他居然没有直接去营地，就租车去营地什么，他居然就出现在营地大概隔就是蛮远的一个距离的地方，然后开始在路边拦顺风车。 嗯，超奇怪。 对，然后他拦了一个就是中年妇女之后，就觉得说他顺路就载他一程。他说那个中年妇女最后警察有找到，有问他，有讯问他，那问那个中年妇女印象很深刻，因为其实在他被讯问的时候已经过一段时间了。然后他说他印象深刻是因为那个男生上车之后，第一个他神情是焦虑的，然后第二个他居然提出说他很感谢他，他愿意付很高额的报酬、嗯、就是好像几百美金吧，就是很高额的报酬感谢他载他这一程，就很奇怪。你不觉得说哎，他们不是露营的那个钱都要没了就还愿意这样子？对，反正对，就是这个因为有这个插曲，所以这个中年妇女有印象深刻。所以他说他那个时候原本说要把他载到营区里面，但最后他说那个男生越接近营区感觉起来就越焦虑，所以他最后还拒绝了。最后就到这个营区门口，那个男生就焦虑说他要下车，所以最后他就走了、嗯、对，有这个插曲啦。然后最后那个男生放下他之后，过没多久他就回家了，他就飞回家了。然后飞回家之后他还跟他们家人去露营。嗯，那警察那时候就推，因为他的家人不是跟那个女方的态度，女方家人态度上180度大转变嘛，大家就怀疑说他可能他家人也知道些什么。好，反正最后警察问讯完之后把这个时间轴拉清楚之后，但是他没有直接证据，所以只好先把这个男生放回家。嗯，这男生放回家之后他们继续查，就过了大概两三天，就这个男方的爸爸就跟警察说他儿子不见了。对，那个男生就自己离开家里，然后就警察就开始通缉他了啦，因为你有事情没查清楚嘛，是不是畏罪潜逃。然后结果就也是寻找了一阵子，然后结果也找到他了，但是他也只剩下尸体了。 男生也死了。 对，在他家附近的那个湖泊那边发现他的尸体，然后看起来，因为他整个尸体在湖里面啦，所以之后，你也知道嘛，湖水，我养过培养皿嘛，就里面有那个很多细菌嘛，所以之后也被分解差不多了。被发现的时候就是都烂烂的，然后但是初步研判就是饮弹自尽啦。 啊，自杀？ 对，最后好像我记得好像是以自杀做结案，因为其实尸体弄成这样也不太能确定， 所以也不知道是谁他杀了他女朋友。 对，我有我的推论，你可以听听看。好，我们把时间轴拉开来看的话，我觉得第一个那个女生，反正那个男生的个性大家都知道嘛，就比较强势一点。 嗯， 然后我觉得啦，就那次报案之后，他其实之后又跟他那个女生可能发生一些争执。 嗯， 啊，陆续哪一个时间点杀了他不确定，反正就这段时间内他最后就可能有一次，我觉得应该不是蓄意啦，因为有的网上会讲说他可能是预谋犯案，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因为他才23岁，他的性格如果你有看影片的话感觉就是冲动型的，我觉得应该没什么脑，没有啦，蛮讲的反正因为 这跟年纪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小学生都可以犯案。 对，是他，我觉得他的性格给我感觉他就是冲动犯案，所以他就应该就是把他女朋友勒死了。 嗯， 就不小心可能就把他掐死，然后掐死之后他就紧张嘛，他第一件事当然就是飞走。他飞走之后他觉得说好，他可能自己，因为我真的不觉得他就是没钱要跑去把仓库解决掉，我不太相信这个说辞啦。反正他最后决定，哦，把这件事要处理掉之后他飞回来，我觉得他原本内心有一个剧本，他可能想说，哦，他要找一个人跟他一起当目击证人。 嗯， 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拦那个顺风车，所以他就希望说，我觉得他原本，因为他原本跟那个开车的人跟他讲说会送他到营区里面，原本有讲好，所以送到营区很有可能他就希望他送到那台就是他们的露营车前面，然后他可能会叫他等一下，然后跟他一起把车打开，然后看他女朋友，然后他再演出一个惊恐伤心欲绝的未婚夫的样子我觉得有可能 奥斯卡营地的， 对，我觉得有可能。但是他里面那个时候也讲到他的神情一直很焦虑， 嗯， 所以他可能最后发现他演不出来，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演出来，所以他最后只好就放弃，最后就到营区门口就说放他下车，所以他最后就走了嘛。所以他可能原本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只好就是自己一个人回到那露营车上，然后面对他女朋友的尸体。 嗯， 然后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他就是把这个嘛女朋友的尸体就是曝尸荒野，然后把这些车什么都处理好之后他再飞回他家。然后他飞回他家过几天，他们家就是有一个就是家族聚会嘛，那个 camping， 但是就我觉得他的这个亲朋好友他可能真的忍不住跟他爸妈讲，因为没办法，我觉得他爸妈一定看得出来 超怪的。 对，一跟他爸妈讲，他说他爸妈之后都不愿意做任何的评论，就是人家访问他或是那个女方家长问他都说请跟律师讲，他们不再做任何的这个评论，他们都 说感觉就很奇怪。 对，所以他们我觉得他父母应该知情，但至今还是不肯讲。 嗯， 然后知情他我觉得他我真的觉得他知情了，然后所以他被讯问完3天之后， 嗯， 他没有办法承受可能压力，所以他就带着枪离开家里面，然后父母就发现才开始找他，我觉得他最后应该是自杀。 嗯， 对啊， 但这就是一个未结案了，就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杀了谁。 对啊， 一切都推测， 都是推测。因为我看了很多有人的说法是说，就是怀疑有第三者啊，就是不是就是有另外的凶手啦。 嗯， 或者是说这个男朋友根本不是自杀，可能是说什么嫌疑人是男朋友的爸爸，可能觉得他的儿子杀了人，然后怎么样。欸，我先说我现在所有的资料都是网络上的资料。 嗯， 对啊，都是 我们也是有网络上资料可以查。 对，网络上的资料，然后比较零碎啦，比较零碎，然后我其实也没有太又不是没有太过多查证，所以大家听娱乐性就好了，大概是这样子。 听听看最近看到的东西啊。 对啊，反正事实真的就是两个人都死掉了，那真相是什么其实不知道，但大家就难免会唏嘘，那两个小，嗯，真的对我们来说都是小朋友耶，才22跟23岁耶。 但我后来，哦，我最近有看一个，之前啊有看一个 Netflix 影集，然后他就是在说儿童犯案这件事情。 嗯， 然后就有点超出我的想象，就是现在其实年纪小的人他也可以做出很恐怖的事情。 对啊，所以现在不是就是他们的那个追溯的那个法律要往下修吗？ 我觉得是应该耶，不然他们其实都很懂法律，觉得自己这个年纪犯案不会得到什么惩罚。 对啊， 所以他们的手段会变得更大胆一些。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要论战真的是可以论战很久，就两方的这个论其实他们两方都蛮站得住脚的。比如说 他们就会跟你说，那你一定要去为了那，因为毕竟那种聪明的小朋友，其实还算真的坏起来很坏啦，搞不好还算是少数。那真的有的可能就是真的是误入歧途，你难道就不给他们一些机会吗？因为其实儿童少年法什么之类的，那个基本上来说，好像我记得你几岁以前犯罪，他不会留案底耶。 对，有。 对，他不会有记录在，因为你有记录在的话，你可能要去一些私人企业，不一定会查你的犯罪记录，就不一定会要你的良民证啊。但是就那种比较公家或者比较大型的企业，一定会要良民证。对啊，我之前就有几间比较大间，他们都会要，一定要看良民证，他那个就无所遁形啦。 但反正这种少年犯案啊等等之类的，本来就是都会在一个模糊地带吧。 对，会在一个模糊地带。而且这让我想到，其实很多电影都是以这个当主轴嘛。反正我印象第一部就是那个日本的那一部《告白》嘛，你有看过？ 有，我是先看他小说。 哦，真的，那小说应该更冲击。 小说很好看。 真的吗？但是我对日本文学我有点读不下去，他会描写的太细致。 会，日本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的文化的关系吗？他们不论小说或是电影都是很慢，然后很细腻，巨细靡遗。 他会把那种人物的心态转折、面部表情、所有的动作都写得非常的细。哦，真的就历历在目，但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点。我有时候情绪比较急躁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看不太下去，但是他们的这个这种悬疑的这个堆叠真的是厉害。那好，我们回来讲刚刚那个事件啊，因为最近不是有很多那种 Netflix 上面什么 Tinder 的那种骗人啊，因为现在很多大家都网络交友嘛，然后我朋友有几个网络交友经验，然后遇到恐怖情人的事件，搞不好之后可以再分享。我觉得恐怖情人这个是蛮可怕的，尤其是他在讲到女生，就是男方会不会在女生没有意识的状态下对她使用 PUA？ 你有听过 PUA 吗？ 好像有印象，就是之前对岸疑似啦， 疑似， 都是觉得录音好像都要不负责任， 不负责任的这个言论。 对对对，就之前有听说过有开 PUA 课程的样子，就教你如何当 PUA 渣男渣女啦。 好，如果没有这在听众有没有不知道 PUA 是什么的话，我们大概讲一下 PUA， 就是基本上普遍会认为是 Pick Up Artist 的这个简称，就是在讲说，有点像是搭讪的艺术家吗？他有这样子翻译啦， 这么美称哦。 对，反正他就是会用一些精神的方面去控制。其实不一定是女生哦，控制人啦，但是大多我们这边所看到比较夸张案例都是男方去控制女方啦。 Sorry 咯，就是但是也有少数案例是女方控制男方，甚至是在职场上做 PUA 的控制。 所以这不止感情方面， 其实不止感情方面，他说职场上其实生活上其实蛮多的这种案例。那基本上来说，有一个他们有一个SOP 啦，大多不会离开的，你到时候就可能根据你的时事稍微改一下他的这个内容。那第一个，他们通常来说会让你掉入这个因为好奇所引起的这个陷阱。你要怎么他要怎么让你掉入，就是逆向操作嘛。比如说我们常会发现在 PUA 里面遇到的这个案例，很多都是俊男美女啊，就是被控制的人是俊男美女，会很扯哦，搞不好使出 PUA 的人是一个丑男或丑女哦，就很你会觉得很夸张。而且不乏很多就是被 PUA 的人是高学历然后又漂亮的女生很多，学历非常高。那他通常来说，你看哦，你条件这么好，你要怎么样引起你的注意？就大家都吹捧你嘛，他一出现就贬低你。哎，你知不知道你的眼睛长得有点不太对称？ 好生气，你觉得对称？ 他就会觉得，反正就是引起你的这个好奇啦。就是反正就是他会就是反面的操作，就跟大家就是可能搭讪你的方式比较不一样，引起你的注意。然后引起你就是那种反逆心理， 因为他已经听习惯吹捧他的话，是不是？ 对，反正就是他的目的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那你就会对他开始产生好奇，你就觉得这个人好酷哦，我喜欢这样子，哎呦 I like it， 然后 嘞、like、 他就开始好奇起来的话就好办啦，就会你会想探索嘛，想了解这个人，然后他就会慢慢引导你，就是可能会展现自己的脆弱的一面，他很喜欢，通常来说这种人很喜欢在你面前讲一些他自己对可能以前的伤啊，被谁伤害过啊，激发。我现在讲女生的方面嘛，因为女生大多是会有一些同情心啦，很难啦，是我们的原罪，好惨。反正激发你的同情心跟保护欲，所以你就会可能想要进一步探索。那常常因为女生难免也会遇到一些伤心事，我们比较感性，所以他就会利用故事，他的故事来引起你的共鸣啦，然后让觉得说 你跟我一样啊，只有你会懂我这种感觉，就让你觉得他跟你是站在一起的。 嗯， 对。但是其实他是不是真的经历过这件事情？未必哦，未必是真的。我说实话，未必是真的。 他想吸引你的注意， 对，吸引你的注意，然后慢慢就让你被他着迷嘛。着迷之后，慢慢他就会开始设下陷阱，他会开始孤立你。什么叫孤立你？他会开始有意无意的批评，或者是讲故意讲听起来很中肯的话，在批评你的朋友。哎，我觉得你这个朋友是坏朋友，你看他怎么样怎么样，跟别的男生怎么勾勾搭搭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很糟糕啊。他会故意佐证哦，让你慢慢去疏远你的朋友跟亲人，慢慢孤立你之后，你的生活重心可能就慢慢只围在他身上了，这是他要的。之后他就会开始下一步，就是毁灭你的自尊。 他听起来很真的很让人生气。 对，他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说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为我们当局者会迷，所以你一定要确认你身边是有清醒的朋友或者是亲人陪着你，因为他们会提醒你。因为你在当下真的是你没有办法走出来，我们都走过， 但感觉真的要经历一些什么你才会真的相信说哦， 但是 自己不一定真的是全对的。 哦，对啦，好像真的要走过一次 一、 走过一次你才会真的相信。你看我们都走过啊，等到之后走过就会觉得fuck off， 到底到时候是发生什么事。 我晕了吧。我 对，就旁边人就一直跟你说，我就说吧，我们那时候是不是有阻止你之类的。 可是有时候听到这种话就会觉得有点不甘心， 但是你难免，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女，不要说我们啦，我觉得现在女生普遍聪明啦。你看现在资讯量爆炸、 哦、 你每天可以看这么多资讯，对，我觉得大家的逻辑推断都清楚，你一定会有清醒的时候。 大部分 好、啊，我们不要那么悲观，我们绝对会有清醒的时候。但是在你清醒的那一刻，你会回想起你朋友跟你讲的话，你就会更清醒，我觉得啦。反正他之后他就会开始，你被孤立之后他就会开始摧毁你的自尊，他就会否定你，可能你的外表你的内在全部否定了，他要做贬低你，然后他就会让你感觉到受害人觉得说，哇，全世界只有你爱我，我这么糟你居然会爱我，很可怕啊。因为很多，我刚刚是说很多都是高学历又长得很漂亮了，结果他就是被 PUA，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其实在被陷入这个循环里面。然后他就会通常会曲解就是对方说啊，天哪，我这么糟，他居然他会这么爱我，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啊，他全世界都只有他嘛，他就会开始去接受一些他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而且会接受这些不合理的这个指责，他都会全盘接受、嗯、然后慢慢这个男生就会占据他的这个生活中这个强势的地位。对，而且会利用对方的这种愧，而且他有时候会故意说要离开你或什么之类，那你就会崩溃、 哦、 他是你的全世界，他就会利用你这种愧疚啊，或者是需要挽回心理，然后开始怎么样，开始对你予取予求。 我想 你就是完全被他控制住。 突然想到一个人，这也是高学历，然后很漂亮。前阵子的社会新闻，高嘉瑜， 这个真的很可怕。 就会觉得哇，一个很聪明，感觉是独立自主，然后事业又很强的女生，在感情上面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就很难啦，很难啦。但是你看，他最后幸好有走出来啊。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被闹太大了， 不 知道不 得不。 其实也蛮好我觉得有时候你努力的话，宇宙会帮你。讲的有点玄。 相信。 对， 我是迷信的人， 我们超级迷信哦，超级无敌迷信， 笑死。 对啊，就是最近这一阵子就我不知道就是一直有在研究星座啊、 哦、对， 然后研究塔罗牌啊，我们塔罗牌是 其实最近应该是近一两年，一年 左右 开始在研究星盘塔罗这些东西，然后就会发现有时候还真的有些很玄的地方。 对，其实不是有时候，是常常我们常常抽到一样的牌，就那种大写就在抽到一样的牌，就很多事情你会觉得其实搞不好就真的有一些东西存在在跟我们叙述一些事情， 相信 很玄。对啊， 但我之前好像有看过一个调查，那是美国研究，你要猜一下吗？就是他是研究说杀人犯的星座一二三名，猜一下 最会杀人的星座， 杀人比例最多的星座了。然后他们做了一个排名，排一到十二，你可以猜前三名。 我想一下，处女座吗？第一名。 处女座真的是我们 处女座 对他很有偏见的一个星座哎。 Sorry， 不错，我 处女吗？ 我是处女， 第一名不是处女， 我是处女。 第一名啊，我想一下，我觉得不可能是。不可能是摩羯座， 对，确实，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摩羯座对于杀人，他可能觉得算了，我去赚钱好了， 赚钱比较 对，赚钱比较实在， 我还要买一个器具， 对，我还有时间杀你啊，真的浪费时间，我还不如多花这时间去赚钱呢。我觉得摩羯座会这样，事业心比较重。 不是他， 好，十二个我已经删掉两个嘛，所以还剩十个。我想一下哦，是不是有可能？我想想看，会怀恨在心的天蝎座。 是第二名是天蝎座， 第二名是天蝎座， 我觉得完全不意外啊。每次天蝎座有什么事情， 好惨哦， 坏事就会上， 好像对啊， 气死。 我觉得搞不好母羊会有，母羊火象星座好像偏、哦、普遍冲动，母羊跟射手搞不好在前面 都没有， 都没有， 我觉得第一名猜不到啦。 哦，你讲 第一名双鱼座。 可以好好讲话吗？ 因为琪琪是双鱼座， 我这么合适， 我真的很意外，因为我以为双鱼座就是 对啊，柔情似水啊，没有什么尖锐的程度、啊， 结果刀刀刺人心。他就是说他小剧场很多，然后常常会 由爱生恨， 对，有啊，可能由爱生恨这样子。 天哪， 很意外。然后第三名是狮子座了， 哦，可以理解了， 狮子座可以理解。其实我对狮子座好像不太了解， 我都是听人家讲，我没有直接交手过狮子座，但是我知道狮子座的这个就是 ego 比较强嘛、嗯，然后他本身来说，啊，就是好像很爱控制啦，我不知道，哦、 没有遇过， 对啊，没有遇过。 那最后一名嘞，就是 我觉得一定是摩羯吧，对吧？ 摩羯倒数第二，确实、啊、确实， 摩羯倒数第二，还有最后一名哦，水瓶座，水瓶座，因为他根本就搞不好就活在自己的世界。哦对不对？ 水瓶座我也觉得蛮不像会 杀人的， 杀人的， 对吧？ 不是，但也不是，但不是。 啊、这个研究 是天秤座了。 天秤， 对啊， 可以理解 了。随和， 不是吧？我觉得天秤是想不出来吧 ？To be or not to be， 要杀还是不要杀？ 我今天到底要杀他还是不要杀 他？ 他 有冲动是不是？ 不是，他 有 冲动，他有冲动，他就是想要杀，但他就开始想说，哎，如果杀他的话， 这就不够冲动、啊， 我要准备什么？他要开始思考要怎么做的时候，就会纠结不出来。那搞不好这样一拖就拖了一年，然后那个感觉就消退了。就是 难怪是这种，他没有，他不是不想做， 他 想不出来， 对， 他 是想不到怎么做，他没有第一步，有没有？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吗？可以吧？这个是那个美国的警方研究出来的，是不是？ 不好意思，琪琪刚刚往后跌。美国超的统计， 你刚刚那段你是 摔死了没？摔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你冷静 好，还好啦， 好 嗨。所以美国的这个警方做出来的研究， 我觉得蛮有趣的。 它是真实 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警方啊，但就是美国做出来的一个统计。 我觉得美国做出来的统计应该比英国的可信，英国的统计 常常觉得莫名其妙。 很多英国什么研究， 英国研究指出， 对，超级多。 好，反正今天就是乱聊一通， 对啊，乱聊。 大家在感情中都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啊。 的确，真的。 希望我们不要三分钟热度做 podcast， 真的，我真的对，的确啦。希望我们可以一个礼拜至少更新一集， 一周一更， 对啊。 这里就先到这里了， 好喽，各位，拜拜， 拜拜。